世杰，一不离二咯。 咩一不离二啊，瑞文？ 咧，你记唔记得啊？我哋之前咪讲过家宴嘅，听众好有兴趣啊，不如我哋做大佢，讲多啲奖咯。 梗系好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香港观鸟会嘅代表，讲下香港鸟类分布嘅古仔俾你听啊。 而我就请嚟中大学者黎玉科，讲下红树林都有机会加剧温室效应噶。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9日，周四起晚上禁堂食，关闭健身中心、美容院等，为期14日。 本港增100宗确诊，27宗源头不明，多个群组继续扩大。 好伦社北区教会户口被冻结，警方拘捕两人涉洗黑钱。 印度南部患不明疾病人数增至超过800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8:02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呢排嚟节目咧，日日都系讲疫情啊，今日都唔例外啊。事关咧喺第四波之后咧，见到个数字一路都系高企啊，有时三位数添。咁而家继续系咁样，政府又出咗啲新招啦。咁今日要继续咧同大家仔细讲讲噶。先报告最新的情况先，寻日确诊的数字100宗，三位数啊，本地咧就有95宗，当中27宗咧系源头不明噶。政府就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咧，有一啲招数都推出咗啊，其中就系、是有关喺晚市禁堂食嗰样嘢啦。咁而家嚟紧喺星期四开始都要开始做啦，为期14日嘅，当中包括就晚市禁堂食就晚上6点至到第二朝嘅5点啦，就唔可以做堂食啦。另外要閂嘅處所多啲啦，之前仲開得嘅健身中心、體育處所、美容院、按摩院，而家都要停埋噶啦。二人限聚令繼續。另外政府嘅公務員在家工作咧，話要進一步啊，安排啲公務員係在家工作噶。另外都強烈呼籲啲私人機構喺未來2個禮拜咧都要安排在家工作嘅，一個新嘅措施。另外啲新招添噶，其中就係有關禁足檢疫令啊。咁而家政府咧就有個框架出咗嚟啦，就話可以賦權咧。俾食衛局長可以要求喺特定處所之中嘅市民接受強制檢測，喺全部人完成檢測之前所有市民都要留翻喺屋企或者指定嘅處所，其他唔能夠進出嘅。咁可能針對緊葵盛西村嘅情況啦，大家都問啦，點解唔做多啲咧？咁而家就多咗個呢個禁足檢疫令嘅法律框架喺度啦。另外啦，就有關一啲喺聖誕節嚟緊期間啦，可能會有一啲嘅外邊嘅人翻嚟嘅，特別啲留學生成日話可能多啲翻嚟。我哋外防嗰度做成點咧？咁而家有個新招啦，就話非內地入境嘅人士就一定要嚟到香港之後咧，坐指定嘅交通工具去到指定嘅酒店檢疫嘅，即係特定指定酒店嗰樣嘢啦。另外啦，檢疫人士咧，檢疫期嘅第19或者第20日咧，要做多次檢測添嘅。有關啲招數，大家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1872311，星期四開始有啲新招啦。數落去咁就去到12月10日至23日，過埋冬至添嘅。過咗冬至都冇得有晚市啦，咁大家點睇咧？咁有啲飲食業界就話12月好關鍵嘅，一嚟冬至聖誕，而家就話啲措施到23日嘅平安夜之前完，咁但係個勢都唔知點啊，未來發展落去，咁起碼冬至就冇得做呢個晚市堂食嘅生意啦。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1872311，我哋嘅疫症發展到咁樣，你覺得個界做成點咧？一齊傾下。嗱，請位專家傾下先，請嚟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一齊傾下噶。早晨，梁子超醫生。 早晨，先 生。不如在讨论措施之前，我想讲下而家的形势先。头先就讲到有100宗的个案啦，27宗源头不明，很多人都关注葵盛西的情况啊。葵盛西村嗰度咧，而家就有关嗰座楼啦，又多咗5宗确诊啦，咁啊有4宗嘅初步确诊添，加埋22宗。咁就唔止話之前最多係喺嗰個5樓嗰度，而家7樓啦、8樓啦、4樓啦都有，7樓有3個，8樓有2個，成個形勢點睇啊？你覺得葵盛西嗰度？ 我諗嗱，整體香港個形勢咧，我諗就係話都係持續惡化緊嘅。咁同埋咧，我哋不明源頭個案咧，唔淨止話佢係不斷上升啊，同埋佢仲觸發咗好多唔同嘅我哋嘅居住地方，好似葵盛西咁啦，或者我哋工作地方啦，嗱，你啲超級市場又有啦，咁有啲嘅機場附近工作又有啦，連檢疫地方都有啦。 好多唔同啲嘅，我哋啲活動啊、社交活動嘅地方啦，咁前一排跳舞群組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其實陸續都有啲體育活動啊，全部都有。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入邊我哋啲社交距離措施咧，一定係要盡快收緊嘅，因為我哋嗰啲連嗰啲而家救火嗰啲又好啦，自己都着火。咁同埋第二樣嘢咧，就我哋啲醫療嗰啲都開始告急噶啦，因為如果而家唔收緊啲措施咧，其實入邊咧就可能會太遲嘅。咁葵盛嗰度咧，我諗就係話嗱，葵盛我諗係一個即係當時嗰度係有個爆發嘅，尤其喺五樓嗰度。咁但係由於呢啲咧，佢無論係透過嗰啲一啲共同嘅環境因素啦，咁就可能係啲嘅共用嘅設施，甚至乎係啲走廊可能唔通風嘅情況之下咧，令到佢哋嗰個有一個係交叉感染。但係咧呢啲咁嘅嘢亦都可能會擴散到其他嘅，即係話樓層嘅，因為你始終共用啲 lift 啊。亦都會共用嗰啲大堂啦，咁但係睇佢而家個個案分布嚟講咧，我諗個風險最高咧都係即係話五樓度啦，其他樓層個風險係相對低嘅。如果佢能夠盡早做咗檢測咧，咁其他樓層嗰啲咧，即係話你將嗰啲有病嘅人咧係搬走咗，亦都消毒咗個環境咧，咁其實個風險應該都係可控嘅。咁但係咧，因為嗰個病毒有一定嘅潛伏期啦，咁我諗所有嗰啲嘅住户入面咧，喺嚟緊兩個禮拜咧，應該都要自我醫學監察咧，就避免啲高危活動。政府可能都要諗諗咧，就算其他嗰啲人係唔需要檢疫都好咧，咁其實可能要喺譬如話遲少少咧，譬如隔幾日之後咧，考慮會唔會需要再做多一次檢測嘅，係揾埋嗰啲可能咧係冇病徵，但係入面咧，即係話係又可能有傳染性嘅人出現，因為有病徵嗰啲咧，當然咧自我醫學監察你都會去即係話檢測啦。但係有啲可能冇病徵嘅，我哋都要可能喺譬如三至五日之後再做，然後將佢哋揾埋出嚟嘅。 嗯，梁醫生，我想問下，之前咧就講葵盛西村八座嗰度，主要喺五樓出現啦，嗰時就橫向多嘅。而家中向都見有啲啦，因為七樓有三個，八樓有兩個，四樓又有一個，另外十三樓又有一個，似乎聚埋咧都係近五樓嗰度多啲喎。咁而家會唔會多啲呢啲數據可以又再有啲推論出到嚟咧？關唔關中向有啲關係咧？ 中向嗰度咧，我哋最驚係啲垂直嘅渠啦。 嗯， 但佢中向得嚟咧，佢其他啲係好分散咧，冇話聚集喺即係同一個單位嘅上下咧。 嗯， 一啲渠就上下走嘅。 嗯， 有咩事咧？嗰啲譬如話啲氣溶膠咧，一係就衝上去，一係衝落去嘅啫。咁就變咗兩個方向咧，同埋啲氣流咧，都係話好多時係直帶上帶落。咁而家嗰啲單位分得咁散咧，就冇乜跡象話佢啲喉管有咩問題。因為如果喉管冇問題咧，咁其實入面嗰個風險可以透過咧，譬如我哋係用檢測，同埋咧係將嗰啲有事嘅人隔離啦。咁同埋就係話，我哋將環境清潔咗咧，其實嗰度都係安全嘅。咁就大家就唔需要即係話即係特別咁搬嚟搬去，因為你搬咧其實就係話。係感染好多時一早已經發生咗，你搬咧其實係避免唔到個感染，反而會將個病毒帶俾啲親戚朋友同個社區咧，大家都唔想。 但點解釋好似聚埋曬五樓啲多，因為五樓最主要啦，而家七樓八樓，但你唔會一般人五樓唔會去其他樓啊， 越近。越近嘅，你即係當然接觸機會一定係越多嘅。 嗯， 咁你所有都係啦，同一層樓嘅，你無論係喺個環境共用啊，接觸機會一定多啲嘅。咁你得閒都會出去引住倒下垃圾啊，可能係即係你行出行入都一定經過條走廊嘅。 嗯， 咁你一定係撳 lift 都係可能大家撳翻同一層樓嗰個個樓都係會多啲機會嘅。但係你其他啲越近嗰啲咧。其實你係同佢哋接觸啊，共用同一架 lift 又好啊，嗰、那個機會都係會高啲啦，所以始終都係會比較接近啲嗰啲咧，佢嗰個頻率咧係會高啲嘅。咁呢樣嘢就冇乜即係話係特殊嘅因素啦。咁同埋因為佢其實嗰度都好大嘅，譬如有成譬如你有成三千人咁多啦，咁喺其他樓層發生嘅頻率咧，亦都唔係話特別太高嘅喺而家呢個階段，咁變咗咧。其實我哋都唔定知嗰度嘅，其實有好多嘅地方咧，都可能有相同嘅風險。因為點解呢個病毒咧，其實咧佢嗰個傳播力係好強啊！佢可以透過好多唔同嘅方法啦，譬如你係可以飛沫咧、氣溶膠咧，同埋好多嘅接觸入面直接或者間接而傳出去咧。其實一句講就係差唔多係無孔不入嘅。其實最安全、最安全嘅咧，係要控制佢傳播咧。 其實是咩呢？是避免了即是話係一切嘅不必要嘅接觸。 嗯， 因為呢樣嘢先係比較上係一個最有效嘅方法，其他啲所有嗰啲咧，其實都有局限，就算係口罩又好啦，啊，車手部清潔都好啦，你都唔可能咧做到，譬如話係滴水不漏，同埋即係話亦都唔係淨係啲餐飲行業，其實各類型嘅有人聚集嘅地方，其實都係有風險，所以其實而家嗰啲社交距離措施入邊咧，其實入邊主要一個目的都係話咧。是希望呢是尽量制造到一个环境呢，令到所有人呢都能够尽量留在屋企。因为如果你留到屋企呢，是减少晒所有啲跨家庭之间的接触呢，那个病毒喺社区个传播呢就可以立刻减慢。 嗯。 咁就变咗呢，我哋而家嗰啲譬如话检测啊追踪工作呢就真可以追到佢。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其实而家我哋不断都做緊，但系实际上呢个火势蔓延嘅速度呢是快過我哋能夠追蹤去撲火，所以根本上咧，而家嗰個火仍然係越燒越猛嘅。我哋一定要靠大家都要真係話同步咁樣喺嚟緊兩個禮拜，盡可能都留得屋企，然後先至可以咧令我哋係有辦法能夠真係話係趕得上撲熄個火。如果唔係咧，佢就只會越燒越烈嘅啫。 嗯，而家政府就話有個框架啦，法律框架出咗嚟，一個叫限制與檢測宣告啦，即、就、係、是、一個禁足檢疫令啦，啲人形容做。咁但係葵盛西嗰度有啲人就話，係咪應該早啲做咧？用到呢招咧？咁而家有個法律框架喺度啦，但係啲人又講話之前其實我哋見喺沙士又好豬流感嘅時候，嗰陣時都曾經可以，譬如喺維景酒店有隔離令啊咁嗰啲啊。咁你點睇咧？其實現有嗰啲框架得唔得噶？定係要有個新嘅嚟做啊？ 其實咧，如果你跟翻即係話第 599A 章嗰、那個即係、就是、規例咧，其實第25條咧都容許衛生署署長咧喺有需要嗰時係隔離一笪地方嘅。咁其實嗰樣嘢係做到嘅，正如當年即係話係即係話喺喺豬流感嗰時候咧，係隔離間酒店啦，其實係做到嘅。而而家嗰個安排咧，其實只係有一個附加咧，即係話係要啲人係留喺屋企，就唔係喺自己嗰間，即係唔可以喺嗰間，即係話你間譬如屋村入邊走，即係喺你封鎖嘅屋村或者層樓入邊走動嘅啫，即係要留喺自己屋企咁解嘅啫。其實嗰分別唔係話特別大。其實一路我哋欠缺嘅，其實反為欠缺一個緊急嘅機制。能夠迅速咁樣動員一啲唔同部門一個隊伍，亦都可以立刻聯絡到，譬如話嗰、那個即係話係真係話要負責呢個決策嘅，譬如以前係主長啦，而家係局長啦，而令佢哋可以能夠迅速咁樣即係話係執行呢一樣咁嘅隔離同埋即係個強制檢測嘅安排，因為你啲嘢做咧係一定係要做到咧係所有嘢係快速同同步咧先唔會引起混亂。即係如果你能夠做到咩咧，其實一有發覺嗰度有風險咧，你立刻開始係組織動員，譬如幾個鐘頭內咧，你跟住就係話喺你一宣布嗰陣時候可以講清楚，你係要求啲居民點做，你會點做，同埋當場已經立刻拉起曬啲即係紅藍線啦。跟住之後入邊就唔會出現任何嗰啲雞飛狗走嘅情況出現，因為你冇時間去即係話係搬噶啦。咁你嗰陣時候就可以好迅速咁控制現場咧。短時間之內就會做曬所有檢測，然後決定下一步點做啦。咁其實呢個我哋係需要咧，真係建立一個真係話一個係應急速嘅一個反應嘅機制。見到有啲風險嗰陣時候咧，可以即係迅速聯絡到所有人咧，喺個短時間之內投入，然後公布。咁我諗就避免咗今次嘅問題啦。 但呢個機制我哋都第四波搞成年啦，都仲未有咩？成政府都有跨部門去處理啊咁嗰啲噶。都冇啊，其實 唔係，因為呢啲咧，其實即係話你講真，咁多年咧都好少應用嘅，即係話你事實上我諗係喺即係大家都四周圍，其實都做到，其實啊講真，其實所有人都做到好辛苦嘅，呢個大家可能都要體諒。咁變咗，我諗呢啲嘢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嘅，即係希望今次經過今次之後，下次會做得更加好啦。 嗯，另外頭先都講到有一系列即係社交距離嘅措施啦。頭先講禁晚市堂食啊，停處所多啲唔能夠啊，睇譬如健身中心、美容院嗰啲要刪埋佢啦。再進一步呼籲一個在家工作啦。你覺得會唔會帶嚟效果呢？嗱，萬一冇一個特別嘅效果嘅時候，我哋仲有冇所謂下一步可以點做呢？呢個都近乎之前見最辣嗰個版本噶啦，仲咁啦，再。 其实唔系啲措施有冇效果，我哋应该问咧， 即係我哋自己有冇做翻自己應做嗰一步？ 嗯， 盡可能留喺屋企。 OK， 啲措施本身係唔會有效果嘅。只要所有人都要真係話能夠盡可能都留喺屋企，唔好因為即係話經常咁出去，為你自己、為你嘅家庭、為你嘅朋友同埋為個社區帶嚟一個額外風險咧，其實個疫情係冇可能唔受控嘅。 嗯， 只不过就话我哋能唔能够尽快做，喺个疫情唔好烧到，即系话四周围都着火着得好紧要，令到我哋嗰个应急个反应啊，我哋嘅医疗已经崩溃嗰阵时候咧，就会太迟咁解。所以而家都系话啦，如果我哋由今日开始做起咧，其实个疫情入边咧系唔会系控制唔到嘅，只个问题大家能唔能够同步咁做先系最重要咯。 嗯，但系嚟紧就圣诞啦，你估大家肯唔肯停啲聚会啊？我谂就算话晚市禁堂食，我谂都总有啲人都会有聚会有 party， 冬至都会可能大家族一齐食饭，不过唔喺街食，喺屋企食啫嘛，都可能会咁喎。香港 唔系，大家可以会即系你睇我，我睇你咁样啦。但系有一样嘢大家要知咧。因為香港我哋本身咧都唔係喺呢方面真係咁得天獨厚嘅，我哋城市係好擠迫嘅，我哋嗰個應急嘅資源都好有限。其實入面咧，如果唔係咁能夠大家都動員到去做咧，其實你環顧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咧，其實所有城市最終都係失守嘅。喺個失守嘅情形之下入面咧。我哋能夠有活動嗰個空間啊，我哋有嗰啲，我哋嗰、那個即係話所謂痛苦可能仲長，個經濟方面可能都全面崩潰嘅。 嗯， 咁其實大家睇睇就話做同埋唔做嗰、那個結果，其實大家都有眼睇到其他所有嘅城市，咁亦都希望能夠真係話喺呢個階段咧，真係話大家都一齊，即係話係齊心咁去做到呢樣嘢。因為如果我哋唔能夠減少呢啲咁嘅譬如社交嘅活動咧。其实根本上咧，我哋就算点样做个检测追踪咧，根本上追唔到个火势蔓延啊。 嗯， 咁变咗其实你冇可能救熄个火。咁如果呢样嘢大家做唔到嘅，咁即系等于举手投降咁解。咁如果你系能够接受到投降之后嘅结果嘅，咁大家都冇即系无话可说嘅。 嗯嗯。另一个啦，就系讲到入境嗰度啦，而家就系一啲非内地入境人士啦，要嚟香港嘅话咧，就要坐指定交通工具去到指定嘅酒店检疫啦。讲咗耐，而家都出呢个指定酒店呢个安排啦。你点睇呢个？ 嗱，我谂呢个系必须嘅。咁同埋咧，就係話我哋都要小心咧，呢啲酒店入面咧，或者啲交通工具入面咧，嗰、那個感染控制咧，一定係要從嚴咧。同埋我哋都要小心咧，係有機會會接觸到一啲高風險嘅外來一啲嘅歸客嗰啲地方嗰啲所有嘅人咧，其實都要注意自己身體健康。如果有任何一啲嘅病徵咧，都係要盡早檢測。咁同埋咧，政府都要監察嘅情況咧。如果有需要嗰陣時候咧，喺特別嘅高風險嘅環節咧，可能真係話咧係要用，譬如話係一啲針頭台嘅自我採樣七日一檢咧，而令到咧即係話有啲冇病徵嘅人入邊咧，都可以盡快被發現咧，係避免個病毒咧係散入個社區 嘅。嗯嗯，而家就加埋19或者20日要再檢測多次，呢個啱數啊？ 我諗咁啦，因為我哋始終咧都可能咧係，譬如話有係 1.5 至到 3% 到嘅人咧，係有機會咧喺我哋第即係話係二次檢測之後咧，仍然會走漏嘅，因為第10日做咧或者14日咧，你可能都會走漏。咁變咗咧就係話我哋唔淨止話到19、20日要要照補埋呢個咁嘅漏洞啦。其實亦都係應該建議咧，其實所有嗰啲完咗檢測嘅人入面咧。最好喺完咗檢測之後咧，7日最好都係14日咧。其實係避免一切嘅高危活動，即係大家咧翻到嚟咧，我諗主要都係家庭團聚啦，家庭外嗰啲咁嘅活動其實冇乜所謂，但係啲跨家庭嘅活動咧，就係咧盡量都避免。 Okay. 一來係保障自己，亦都保障你自己即係翻嚟嘅家庭啦，尤其是長者。 OK， 好，咁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梁志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18723，聽下聽眾嘅意見先。仲有陳先生。电话旁边嘅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早晨，早晨，陈生，请讲。 因为我个情况咧就系、是、我做地盘嘅，咁而家冇公开。咁、我个女咧就做呢个指甲，做美容业，帮人修甲嘅。咁由呢个疫情开始三月到而家咧，嗰、那个商场新九龙广场咧一毫子都冇减过。啱啱上个月先收到第一波疫情嘅补贴， 上個月先收到第一波疫情嘅補貼啊嚇。 嗯。 咁點解你香港政府講到話封呢個貨櫃碼頭，又話哇派好多人點點點點點，上部都係得個講字，紙上談兵。好，發生咗事，而家葵盛西村發生咗事啦，都仲喺度講緊，哦，我聽日會做，啲人走曬啦。 嗯， 就係咁簡單啫，唔想阻下一位講發表。 但我想問下你而家咁係停咗工幾耐？你同埋你個女嗰度想了解得？ 我停工咧，我做地盤停工咧，都停咗三個幾月噶啦，咁就都食緊老本噶啦，亦都救濟緊個女。個女嗰度啱啱開翻，都唔夠兩個月，又話要停咯。咁大佬佢單對單，差唔多單對單一間鋪頭仔，細細間一間鋪頭仔，單對單戴住口罩摸住手仔嚟做指甲，爭啲好似著到火眼實驗室咁樣去做嘢噶啦，已經。 嗯。 啊，就係咁簡單啫，咁都要停。 嗯，有啲讲法就话希望挨咗呢一浸，圣诞开得翻，咁咪大家仲好。如果真系要经历一次痛嘅，早痛好过圣诞痛、哦。 我睇怕有排都未开得翻啦。呢、這个政府根本都做唔到呢个检测，亦都嗰啲无需要检测嘅，随时入到嚟，就系咁简单。养和医院系一个好位置啦。 嗯 ，OK， 好，多谢晒陈先生吓，多谢晒你嘅意见先。热线继续开放787231，对政府一啲新推出措施点睇，可以继续打你一齐倾嘅，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牛津大学同阿斯利康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最新的测试结果显示，疫苗的有效率大约是 70%， 而且安全。医学杂志《刺针》发表在英国、巴西和南非的部分测试的结果。研究人员说，在接种两剂全剂疫苗的人当中，62%人有效预防感染。如果调整至先注射一半剂量再注射全剂，有效率提升至90%。有專家認為，接種半劑和全劑的測試群組太小，加上不包括被認為屬於高危群組的55歲或以上人士，因此要做更多的測試，但預計疫苗仍然會獲批准使用。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尼泊爾總統班達里互致信函，共同宣布全球最高的珠穆朗瑪峰的最新高度是海拔 8848.86 米。習近平說，共同宣布珠峰最新高度有承前啟後的時代意義，中方願意和尼方積極推進珠峰生態環境保護和科學研究合作。班达里说，双方共同宣布珠峰最新高度有历史意义。中尼过去就珠峰高度出现分歧，尼泊尔采用印度在1954年估计的8848米，包括积雪。中国在2005年录得山顶岩石高度为8844.43米。两国测量队分别在去年五月和今年五月登上珠峰量度高度。习近平去年访问尼泊尔的时候，双方达成共同宣布珠峰新高度的共识。获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提名出任新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沙利文说，对香港当局继续逮捕和监禁民主派人士表示深切关注。沙利文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说，美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团结起来，反对中国对香港自由的攻击，并协助受迫害的人找到安全的避风港。立法会前议员胡志伟、朱海迪、梁国雄、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和多名的区议员寻日被捕，涉及今年七一游行的多项罪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强调，犯法就是犯法，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身份或者被视为是支持民主的人，就好像有一个护身罩，犯了法执法机构都不能够做事。体育消息，

多个群组继续扩大。 好邻舍北区教会户口被冻结，警方拘捕两人涉洗黑钱。 印度南部患不明疾病人数增至超过800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防疫措施要再加辣嘅，听日开始做14日，即系由听日就12月10日开始咧，做到23日啊！包括有啲咩措施呢？食肆晚市禁堂食，夜晚6点至第二朝5点咧就唔可以有堂食啦。另外有多啲嘅处所都要闩嘅，包括咧就系健身中心、体育处所、美容院、按摩院都要停埋。在家工作方面咧，进一步要安排多啲公务员在家工作啦。另外都强烈呼吁咧，私人机构未来2个星期咧要安排在家工作噶。限聚令方面，口罩令方面，二人限聚令是继续翻的。另外政府亦都做了一个的法律框架的啦，就有关叫限制与检疫宣告，即是禁足检测令啦，就赋权俾食卫局长可以要求在指定处所的全部人士都完成晒检测之前咧，系唔能够离开的。亦都有關一個指定酒店啦，外邊嚟嘅人就要喺指定酒店嗰度隔離14日嘅。咁打電話打嚟講1872311，1872311。有梁先生啊，梁生你好。 啊，你好啊。 早晨，梁生。係，請講啊，梁生。 早晨。 係。 多謝你聽我電話。 係，多謝打上嚟。 我係想，對聽日開始嗰、那個即係收緊嗰個防疫措施嘅問題。係對於飲食界嗰方面咧。我覺得咧，提出呢、這個即係提呢個橋嘅人咧，根本係真係真係好冇腦嘅。嗱，你因為點解咧？你六點鐘冇堂食，係影響咗好多嘅工種嘅人。一個做保安嘅，佢翻中班，11点放工冇嘢食，翻夜班嘅11点翻工，佢要5点钟、6点前要食嘢。是吧，我煮的。根本就他要早几个钟头去准备的时间。这些低层的不要说、高档次的来计做金融界的。那我们香港是一个24小时可以工作的人的嘛。你好像金融来计，我去外国市的，我们下午三点钟他们才刚刚开始，是朝早九点。那好了，那他到佢收工嘅時候，咁佢要翻夜班嗰啲嘅嚟計咧，佢可能9点钟至翻工噶嘛。你叫嗰啲職員5点零钟要去食飯先，係咪唔得噶嘛？同時你 之前都試過嘅，有啲人就買外賣咯，得唔得咧？嗰啲 嗱，外賣唔係唔好，外賣咧有佢嘅唔好處就係咩？第一，佢附近未必有外賣，未必有送。另外呢，你外賣係需要附加費㗎嘛，係咪？唔係個個都承擔得起。第三點，你外賣你要知道喎，而家我哋係提倡話救救個地球嚟計，已經係要走數㗎嘛。你外賣就全部都係篤數變咗，係加數。咁你嗰啲飯盒裝外賣嗰啲同埋嗰啲廚餘啊，抌到周围都系嘅嚟计咧，你根本就系令到咧，即系鼠患增加咧，可能其中有一个因素都系咁样样。 OK， 好多谢晒阿梁先生啊，就反对晚市禁堂食嘅呢个措施嘅，多谢晒梁先生意见。陈生都想讲下疫症方面嘅情况啊，陈生你好。 系，我依家觉得咧，听听到主持人 清楚系，请讲陈生系，早晨系。 即系我觉得咧，依家政府咧好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咁但系讲真嗰句，好似上嗰位同听众讲，你哋可唔可以做人唔可以咁自私咧？因为呢家系全个香港都有咁嘅案例，同埋你真系嗰啲人会周围走。就系点解会咁搞到呢家香港会咁嘅环境咧？就因为个个都唔去，只为顾自己，都唔系顾大众嘅，啱唔啱啊？你戴个口罩唔系代表唔会惹到菌噶嘛？系咪啊，主持人？咁你係咪應該要即係做一樣嘢，就即係好似政府你全民檢測，其實講真嗰句，嗰陣時嘅全民自愿性全民檢測，咁講真嗰句，有幾多人去檢測呢？係咪？ 百幾萬咯、啊。 即係點解唔可以叫即係叫橫掂呢間？我哋都係所謂佢政府都話啦，係中國嘅一部分。OK， 嗯。 咁點解唔可以再叫阿爺揾人落嚟再幫我哋手係嘛？做一個強制性嘅檢測。或者你唔好话全港啦，你逐区嚟啦，得唔得啊？系咪可唔可以咁样样咧？ 嗯，不过成日就话强制检测要包埋禁足令先有效果嘅，如果唔系检测期间啲人走嚟走去都系冇乜用，有啲专家唔 系啊，讲真嗰句，即系讲真心嗰句就系话你检测系即系讲真嗰句，你可以封咗个区，个区入个区出，我唔信一间公司净系请个区嘅人做嘢啩，系嘛？ 嗯。 即係都有好多區啊，好多區分布啊，係咪？即係有啲住九龍，有啲住香港，有啲住新界，係嘛？咁、你可以封咗個區，唔俾出，唔俾入。好啦，嗰個區檢測完之後，咁啊，佢嗰區嗰啲人咪翻工咯，啱唔啱啊？咁你第二區嘅檢測嘅時候，嗰班人咪又留喺家中咯，係嘛？即係大家辛苦啲，好過到頭來，即係大家一路呢度有事就冚呢度有事就冚嗰度，係嘛？冇用嘅喎、我覺得係始終都係冇用 嘅 喎。 OK， 多謝陳先生啊，應該再做多啲更強嘅手段。多謝陳先生嘅意見啊，傾到呢度先。頭先講到啲新嘅措施啦，對不同業界受影響嘅，所以都請嚟不同業界講下。其中食肆方面，晚市禁堂食啦，就係、是、由聽日開始就做到12月23日，即係橫跨咗冬至受影響嘅。不過23日就平安夜前夕嚟嘅，咁就聖誕都仲放喺度嘅。咁對飲食業界有幾大影響呢？請翻業界傾下先。有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喺電話旁邊嘅，早晨，黃傑龍。 係，早晨，志冠。 係啦，最終都嚟翻晚市禁堂食啦。咁你哋業界點睇啊？ 其實佢而家嗰個防疫措施咧，我哋都即係最少我啦，都唔識評論噶啦。即係好似頭先你哋好多打上嚟嘅觀眾，其實民間有好多智慧、好多意見，我相信政府都聽咗好多意見噶啦，專家都好多。咁但係佢哋最終都係決定將類似嘅招數去重複。咁我哋都係要接受啦，咁都冇辦法㗎。頭先你話佢而家暫時話兩個星期呢，去到23日呢，我覺得呢一個又唔係話好有乜嘢重要性嘅、因為佢上個禮拜講嗰時呢都係話兩個禮拜嘅，但係要起上嚟呢，佢而家一個禮拜都可以改㗎嘛。咁而根據我哋上次呢，而家去到第四波呢，其實大家700,000人都好多經驗啦，包括我哋。我自己記得呢，上之前咁多波都係呢，你要去到咁嚴厲嘅措施，再要過一個月鬆啲，接近兩個月呢，先至跌返去單位數嘅。咁即係我覺得呢，兩個禮拜後就有得做返生意嘅機會呢，我自己就唔係話好樂觀。 係，不如先講住呢兩個禮拜先啦，而家橫跨咗冬至，生意爭幾多會？ 本來就好難估嘅，但係呢，因為我哋經歷過7、8月啦嘛，咁嗰次呢其實就完全一樣嘅啫，同今次唯一嘅分別就係冇補助啫。咁但係講生意嚟講呢，上次就係成個業界其實係跌剩得返2-3成生意嘅，咁即係跌咗7-8成啦。咁12月呢個基數可能仲會高啲啦，因為即係全年嚟講最重要嘅做生意月份就係12月啦，因為中餐你會有好多嗰啲宴會啊，即係正常嘅12月就好多婚宴㗎嘛，好多祝公司啲周年晚宴啊咁樣。咁當然呢啲就冇晒㗎啦。咁一般嘅慶祝啊，聖誕慶祝啊，當然亦都係冇晒啦，因為淨係午市呢，其實就好多餐廳都根本係冇得做嘅。所謂外賣呢，其實都係部分餐廳就受益啲嘅啫，但係好多餐廳其實都係叫做做下，咁所以呢就唔會幫補到好多嘅，所以我相信同7、8月差唔多啦，都係跌7-8成啦。咁但係我而家咁講好似講得好輕鬆嘅喎，但係即係飲食業係高成本行業嚟嘅，即係真係我成日都講，就算做十足生意啊，好嘅公司都係賺幾個 percent 錢嘅。咁如果你突然間話跌7-8成生意呢，其實係好多行家，即係琴日我哋喺 WhatsApp 度嗰個嗌救命就係根本三個字冇得手，因為你一個月蝕嘅錢咧，可以蝕咗你1-2年內賺嘅錢都仲得，咁咪根本係無止境等咧，係唔係辦法？所以我諗而家個關鍵就係政府一定要盡快宣布究竟個補助方案係點，咁等有咗個方案出嚟咧，啲行家就有得更即係咬實牙根捱落去咯。 嗯，我想問下喺飲食業界嚟講，12月喺一年裏邊係。是不是最重要的月份？ 最重要的。 最第一位的，是不是 第一的，是的，真的第一的。 因为有冬至有圣诞， 等等嗰啲頭先你講公司， 佢各種餐種都受惠啊嘛。 嗯嗯，若果仲有翻個外賣，咁會唔會有啲？不過而家公司都希望在家工作，我唔知道有啲冇啲，譬如公司啲同事慶祝啊，或者冬至都買個外賣盤菜翻屋企食啊，咁嗰啲會唔會幫到啲嗰啲？ 頭先講剩翻兩三成生意就計埋呢啲噶啦， 就係呢啲。 即係當然而家最吊鬼就係、是，即係而家政府琴日講得好清楚啦，佢唔係話覺得我哋某啲行業做得唔好要懲罰啊嘛， 嗯， 佢係想大家唔好出街，唔好慶祝啊嘛， 嗯， 即係其實如果倒轉講，個個買啲嘢翻屋企慶祝，哇，約埋三五知己三。即係屋企雖然我哋香港人唔係好大啊，但係你坐十個八個人都坐到㗎。 嗯， 如果大家都屋企慶祝咧，其實個疫情都係沒完沒了㗎喎。 嗯， 咁所以希望大家就真係都唔會咁樣啦，係咪？即係大家一齊咬緊牙根捱過佢。 嗯嗯，咁頭先你講好關鍵啊，就係政府幾時會宣布一啲補助方案咁啦，但係又未聽到真係有嘅喎。咁你哋會唔會捱唔住啊？而家呢個時候？ 捱唔捱得住就即係每一間企業各自嘅實力同埋規劃嘅，咁但係好現實嘅問題咧，就係、是、因為每個月都要交租嘅，每個月都要出糧嘅，咁而家咧突然間話後日你就唔准做，即係而家講聽日啦，咁你又唔准做晚市啦，即係我哋都知生意跌七八成啦，咁啊邊度揾錢嚟交租咧？邊度揾錢嚟出糧咧？依啲咧就好現實嘅，即係冇得慢慢諗嘅，睇下點先啦，咁就唔得嘅。因为佢十零日后就已经系嘅，咁你如果要借钱咧，而家今日都要扑去银行噶啦。 嗯， 咁所以咧，其实系真系好现实。咁我哋亦都即系即刻有啲行家都出嚟，自己私底下哭诉。即系其实早排嗰啲社交距离嗰啲补助咧，其实都未必完全百分百帮到佢嘅，因为都系帮啲嘅啫。 嗯， 咁佢哋都连政府嗰个百分百保证嗰个借贷都用埋噶啦。咁而家突然間又繼續係咁，咁我諗如果呢類嘅同業咧，嗰、那個危險程度就高好多啦。咁、 嗯、 所以補助，如果你就算唔能夠聽日俾到錢我咧，最少你講到俾嗰啲業界聽，你會補助，會補助幾多錢，咁佢咪自己計數咯。 嗯、 真係咬齊牙根捱埋佢，等一月份攞到筆錢嘅咁。咁依家咪問人借錢啊，咪捱過佢咯。 但補助嘅力度會唔會同之前都未必有咁多？即係而家始終財赤都三千億以上啦、嗯。即係今次再嚟，就算有嚇，都唔知係咪真係有都未必有之前咁嘅力量喎。會唔會都令 係 都難頂啊？都即係對於 咁，我哋都有擔心，所以即係點解我哋都其實都仲出嚟再表達一下咧？ 嗯， 即係再公開嘅場合好，私底下政府如果問到我意見，我哋都要表達清楚咧。即係我哋就覺得咧，其實整個百行百業嗰種補就業咧，就政府諗啦，但可能佢覺得太高嘅成本啦。咁、 嗯、 但係個別受影響嘅行業咧，即係特別係我哋依家唔係應該被懲罰嗰個嚟噶嘛。 嗯、 我哋都係受害者啦，係嘛？咁你而家只係利用某一啲行業唔準佢開，用法例嚟唔準佢開，嚟製造一啲社交距離。咁呢啲行業你其實係有義務去協助翻佢哋噶嘛、 嗯。 所以即係政府，但係其實佢。即係當然我唔係財政司啦，但係我哋就咁外邊睇內仲有幾千億噶嘛。如果幾千億都話唔夠，人哋外國政府仲去發債都發幾萬億，都繼續去支援當地嘅企業。咁我諗一定係有啲理由喺度嘅。我哋政府都冇理由唔明白嘅。 嗯 ，OK， 好，咁啊睇下政府之後會唔會有多啲嘅公布啦。多謝曬黃傑龍，先傾到呢度啊。黃傑龍咧就係、是。稻苗學會會長啊，咁講到根據上次晚市禁堂食經驗，生意都會跌七八成嘅，所以都難捱啊！對飲食業界嚟講，多謝黃傑龍嘅意見先。好啦，另一個受影響咧就不同嘅處所，頭先講刪多啲啊，而家健身中心要刪，體育處所要刪，美容院要刪，按摩院要刪。特別又請嚟咧就係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嘅召集人柯尊鼎又講講啊，柯尊鼎你好。 Hello， 你好。 早晨，健身中心都要刪啊？呢、這個對你哋點啊？又？ 对我哋我谂影响就真係大得好紧要啦。 嗯。 因为今次一生我谂我估计都系即係起码都个几月嘅事啦。 嗯。 係啦。咁即係我哋2020年一开始到而家12个月啦。交租又交咗12个月，但係开就只係开8个月。 嗯。 咁我谂同埋年底啦，年底其实一路以嚟都系即係年關難過啊嘛，咁、呢個時候，其實我哋都好努力咁揾緊我哋嘅生存空間，同埋我哋業界或者我自己中心啦，都係用咗好多心思咧去做一啲加強嗰啲抗疫嘅防疫嘅措施啦。咁、但係都冇用啊，都係定唔過政府嘅 決定啦，或者佢哋一啲防疫上嘅失策嘅錯誤造成嘅苦果咧，永遠都係我哋呢啲小市民去承受。 嗯，你哋呢個行業有冇分傳統旺季？冬天會唔會大家著多啲衫少啲健身嘅？會唔會㗎？有冇分別 嘅？其實都會嘅，其實都會嘅。嗱，今年就比較奇怪啲嘅成件事，因為今年咧停咗幾次。咁啊，年頭三月停咗一次啦。咁五月嘅時候咧，就啱啱開始進入旺季啦。其實你都知啦，即係到夏天香港人開始做運動啦。 嗯， 咁成咁嘅時候，嗰啱五月開翻嘅時候咧，就好即係大家都好努力咁去做啊，做得幾好嘅。咁啊，諗住可以賺翻少少嗰啲損失啦。咁七月又停，一七月一停就好慘啦。嗰、那個旺季就冇咗，去到九月幾次開翻。跟住因為啲人可能都好想做運動啊，好耐冇做運動。跟住我哋好努力嘅經營之下咧，十月、十一月咧又好翻少少嘅，比以往好翻啲啲嘅。 嗯。 咁但係咧，十一月咁啊，嗰啲群組爆發啦，同埋一啲即係社區爆發啦，一啲有啲好似又開始開翻關啦，咁樣成咁呢啲疫情又再爆過咧，咁、那個恐慌一嚟咧，生意又開始跌。跟住而家直頭唔俾開添啦，又再關門啦，咁啊，今年真係慘得好緊要。 即係呢輪就算開得翻生意都一般，就聽你咁講啦，係咪？ 一定係會差啲嘅，但係啲學生即係人佢會見到我哋啊，佢一定係驚一驚嘅。 嗯。 但係如果你俾我哋繼續經營咧，佢見到我哋嘅防疫措施做得好好，譬如我哋咁住啲牆裏邊咧，即係就算空曠地方，我哋好揾啲膠膜間曬啲位咧，等啲人嘅接觸係可以盡量咧有保障嘅，即係唔會咁近距離接觸嘅。 嗯。 咁佢哋會慢慢見到個時候，就會覺得都幾安全。咁我哋控制人數，咁都起碼都夠交租。 嗯，咁今次就又開始要生啦，就唔知生幾耐啦。而家講兩個禮拜啦，咁睇下下一步會點樣啦。會唔會又面對翻之前啲老問題啊？即係又係裁員啊，或者要轉行啊，啲員工嗰啲咁點啊？而家？ 員工就我諗，但而家要諗轉行都唔容易啊，因為即係啱啱開始三月份嗰陣時就話啊，個個都做 Foodpanda 啊，而家其實都冇乜工作可以俾佢揀嘅，其實大家都捱緊，即係好似正如一啲人問我，喂，成日都問我你哋會個行業力就係會執幾多啊咁樣成。咁我成日都係呢個答案，就係其實我哋一啲中小型嘅健身或者搏擊中心嚟嘅，我哋都唔係一啲投資者，我哋全部都係一啲嘅，即係用心去教學啊，去教，即係幫人減肥又好，幫人即係啲復健咁又好。咁其實呢個我哋嘅中心都係我哋即係生命嘅一切嚟嘅，我哋都會盡力保障到自己嘅員工啊，或者係我哋嘅生活，我哋都會盡量保住佢，即係點，即係蝕到可能即係蝕到渣都冇就冇辦法啦。咁而家我哋都係盡量咁捱緊，咬緊牙關，捱咗足足一年。 咁但係其他業界咧，你都係大聯盟嘅召集人啦，你見到會點？會唔會有啲都要刪啊？ 其實個個嘅諗法同我哋嘅聯盟裏面咧冇乜大公司，即係冇大嘅公司嘅、 哦， 即係冇一啲投資者，我見到利潤一唔夠我就執笠，我唔理噶啦。就走咗去啦！我哋裏面聯盟裏面冇呢啲公司，所以我哋聯盟裏面都聽唔到一啲，有啲佢捱得好辛苦，好辛苦，即係可能大部分嘅收入或者係攞嚟交租嘅錢，全部都係做外賣噶。 嗯， 即係外賣意思係出去喺出面公園教啊，或者成或者上門教，都會維持住我間中心，即係佢哋我哋嘅諗法都係咁樣。 嗯，所以員工都冇減少到係咪啊？都捱住係咪啊？冇糧出啦，不過 就係可能即係我哋會做一啲嘅，即係而家冇得開啊嘛，我哋會即係做一啲嘅户外服務啦，係啦，喺公園度教拳啊，或者攞啲架撐去公園嗰度幫佢哋做一啲嘅健身嘅練習啊。 OK， 咁啊收費平啲咯，咁變咗就可以俾教練有份少少嘅收入啦。 但以人限聚令，你都一對一嘅啫喎。 係啊，只可以一對一嘅，所以其實嗰個收入對於我呢、這個即係做老闆嚟講就冇乜幫助，因為我要大部分都係俾咗教練出糧。咁、其實賺埋都唔夠交租嘅，不過就都好過叫做即係大家捱咗咁多年，大家互相幫助咯。 OK， 咁多謝柯孫鼎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講翻業界情況俾、你聽，多謝你。柯孫鼎咧就係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召集人，1872311，繼續聽下聽眾嘅意見先。有何小姐㗎，何小姐你好。 系啊，早晨啊，主持。 早晨系。 即系其实嗱，而家你话六点就冇堂食咧，其实可能有啲工种咧都好大影响嘅。 嗯。 咁即系我建议咧，就系唔好话你俾佢开到十点或者十二点啫，但系咧就每台只可以一个人咯，一人限聚。咁你冇嘢讲，又唔会有冇咩传染噶啦。 嗯。 即系去到嗰度就系纯粹食嘢嘅啫，咁你食或者系四个字或者半个钟头嘅，咁然之后塞翻口罩，然之后走嘅，咁但系即系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即系嗰日对啲食客嘅问题咧，同埋即系嗰啲食肆咧，亦都有翻多少生意做啦。 系 啊，即系事实上真系有啲人 系的确系 影响嘅。 系 咁同埋另外，我想讲到个 point 就系咧，即系如果你话罚款咧加到五千，其实冇咩用嘅，因为即系始终有啲人好恶嘅。如果你五千蚊咧，即系佢哋警察咧可能好，即系见到阿婆咁啊成堆，你又唔敢出。即系有啲恶嘅人唔敢出，因为就攞佢条命咁滞，五千蚊。即系反而你压低啲啊，三四百蚊咁啊吓，即系佢密出。即 係 冇咁忍手啊！我覺得佢哋。 OK 嚇，不頭先你講食肆嗰一方面就希望即係防食肆傳播啦。有時等尋日都聽到即係政府講係人流嘅問題啊。冇咗晚市咧，就可能真係多啲人早啲翻屋企，就唔好周街去嗰樣嘢啊。呢個係點咧？ 如果一個人就一個人去食，一個人去食啊，佢行啊都係好分開行啦。 嗯。 啊，其實就啲人流都冇乜影響我啫。食完咁啊，翻屋企。有啲人係有需要啊，佢唔會話周圍行噶嘛。食完之後， OK， 好，咁多謝何小姐先同你傾到，多謝曬你啊。何小姐就回應翻有關新招裏面其中一招晚市禁堂食，聽日開始噶啦，就做14日，就去到12月23日嘅。咁另外仲有啲招數，頭先都講到啦，健身中心、體育處所、美容院、按摩院都要閂埋嘅。另外在家工作嗰度，公務員就進一步要安排啦。強烈呼籲私人機構未來兩個星期要安排在家工作，這個呼籲講了很久了，效果有多少呢？你有沒有經驗可以打來分享呢？一起傾下，1872311 1872311。不過我們在港台電視沙的直播暫時來到這裡，9分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的，轉頭再傾。 18宗確診，另外有4宗初步確診個案。港府昨天就公布將會首推禁足令控疫，隨時可以封鎖爆疫大廈或者場所，身處大廈內人士要等待所有人都有病毒檢測結果才可以離開，禁足期最長是7日。但是港府未有交代禁足令的執行細節，這是《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在2003年沙士期間，當局曾經引用141章防止傳染病蔓延規例第24条，向淘大花園醫助發隔離令。該例在2008年修訂為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並且在2009年爆發人類豬流感的時候被引用向灣仔維景酒店發隔離令。食衛局局長陳肇始昨天被問到為何不引用目前的法例時候，說將確診個案盡快隔離的做法一直有效，但有些情況就要用法律手段令到市民留家等檢測結果，真的主要是減低擴散風險。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香港的第4波新型肺炎疫情持續，昨天錄得100宗確診個案，95宗本地感染，27宗源頭不明。沙田一田百貨、亞洲國際博覽館繼續有人確診，馬鞍山錦豐苑、錦惠閣就出現多個單位都有人確診的情況。另外3名駐守機場警區的警務人員亦都初步確診，包括一名男警長和2名男警員。成報報導。 商報報導，英國昨天起大規模接種輝瑞疫苗，全國70間醫院都準備就緒，高危群組就成為第一批接種者，一名90歲的婦人成為當天首位正式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人。英國政府表示，未來幾個星期將會擴大疫苗接種計劃。按計劃，美國本星期亦都開始為民眾打針，加拿大政府星期一宣布將會在今個月之內獲得第一批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即將展開疫苗接種工作。德國昨日公布接種優先順序建議，據了解疫苗費用將會完全由政府負擔，為了避免囤積和炒作，疫苗配給和運輸亦都由政府執行。商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上個月通過修訂內務守則的方向，防止拉布。原本是希望趕及在年底之前內會完成表決，但是形勢突變，港府宣布取消4名泛民議員資格，其餘民主派亦都火速離職。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接受專訪時透露，有關修訂的工作放緩，有建制聲音倡議要徹底檢視其他議事規則，再一並修改，等待明年一月委員會開會再討論修正案，例如是研究加入紅牌出場的機制。 被逐离议会的人士可能需要扣减薪津。星岛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天星小轮在经济不景之下加价，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天星小轮旗下中环至尖沙咀和湾仔至尖沙咀两条专营渡轮航线加价，加幅达到 18.5%。 今次是天星小轮不足四年之内第二次获准加价，两次累积加幅达到 28%， 远高于同期平均薪酬加幅。苹果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会议昨日终于订立法律框架，赋权食卫局限制出现爆发感染处所的相关人士在有检测结果之前不能离开，期待政府拿出战时的精神、思维和措施，勇于打破小政府大社会的日常管治模式，充分调动政府和各类社会资源，做好检测和民生服务，将精准防疫的各项必须措施做足做好。文汇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話，政府今次破天荒出新招，限制身處有疫情爆發地點人士七日之內不可以離開，直至到完成病毒檢測，明顯是回應外界批評葵盛西村第八座五樓大爆發。政論話，第一宗個案出現十日之後，政府先至撤離該層居民去檢疫，之前走的走，散的散，恐怕已經播毒社區，現在亡羊補牢實在來得太遲。《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講到，新型肺炎疫情持續在全球肆虐，正當各國爭購疫苗如火如荼之際，香港政府就大嘆慢板，未見到有積極向歐美和內地藥廠搶購疫苗，至今仍然沒有向公眾發布有沒有訂購、幾時可以接種的明顯訊息，實在令人憂慮。社論說，人命關天，政府必須要盡快清楚向公眾交代，不能夠再拖拖拉拉。《星島日報》社論。 經濟日報社評說，當局表明之前已經花了3100億元抗疫，令到財政赤字大增，不會再有第三輪保就業計劃，但是特首昨天鬆口，強調已經要求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研究如何補貼企業，以免出現大規模的倒閉潮。社評說，支援企業的時候應該制定準則，針對性落藥，支援最受重創的行業，才能夠真正紓困。經濟日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噶。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就回复正常。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翠塘花园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翠塘花园一段交通都是回复正常，揸车朋友可以走回这两段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接近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葵涌的大白田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35号 X 和935都要改道行驶。九龙城的东正道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2号 D 要改道行驶。在港岛方面，湾仔的坚拿道东有水管急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让我哋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施政报告都有着墨，公务员宣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现职的公务员同事拒绝签署呢些声明，最起码咧对嗰个升迁系会有影响。 公务员会不会不能够公开反对政府的政策咧？ 就一个政策的讨论和表达意见咧，我觉得呢个系冇问题，但是方式程度会不会产生质疑？呢样嘢真的要考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12月9号周四起晚上禁堂食，关闭健身中心、美容院等，为期14日。 本港增100宗确诊，27宗源头不明，多个群组继续扩大。 好邻社北区教会户口被冻结，警方拘捕两人涉洗黑钱。 印度南部患不明疾病人数增至超过800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进入第二小时嘅千禧年代节目啦。呢个节目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咧，同大家倾下当前嘅议题。今日继续都系讲紧疫症啊。疫症之下，今晚啊，唔好意思，系听日开始，今日凌晨之后咧，应该咁讲，就有一个新招啊，一系列嘅新招啊。当中包括有啲处所要继续闩啊，包括就健身中心啦、体育处所啦、美容院啦、按摩院要闩啦。另外就晚市禁堂食啦，夜晚六点之后至第二朝五点钟咧，系唔可以食肆提供堂食嘅。在家工作嗰度，希望再做多啲啦，公务员带头啦。另外仲会有一个咧，就系新增一个叫做限制与检测宣告，即系大家可能会形容为禁足检疫令噶啦。咁就係咧，賦權俾食衛局長咧，可以要求指定處所所有人士完成曬檢測之前咧，就唔能夠離開嘅。1872311，繼續聽下聽眾先，由周生啊，周生你好， 係早晨啊，葉生， 早晨周生，係請講， 係早晨啊，有三點想講嘅， 好啊， 第一點咧就係我就討厭政治嘅， 嗯 啊，咁咧就我哋都好多謝琴日嗰位特首咧，就同我哋講，佢觀察得到條街就好多人，佢就好擔心， 嗯， 咁我好奇想問一下。点解条街咁多人嘅？ 嗯， 吓佢哋系咪捉精灵啊、跳舞啊，定系做咩事咧？ 嗯， 我相信好大部分系翻工嘅啫，啊，好少人咁得闲嘅。如果系咁嘅话，佢不如彻彻底底将香港直情停摆咗佢一个月，唔使翻工，封埋关，然之后咧啊，认为有需要咧就走去做强制检测，一于系咬实牙根停一次嘅。 嗯， 你而家咁拖拖拉拉咧，差唔多搞咗成年噶啦。 嗯。 啊，咁嘅话，咁对香港影响咪重大？唔知几时停喎，真系，系咪啊？如果你真系咁样做咗，都仲系有嘅。咁嘅话，大家心甘命抵冇得讲嘅。呢个就第一点嘅。 好 啊。第二点咧就系、是、啊，我都希望大家咧就即系啊，我哋守翻个人自己嗰个清洁守则啦吓。咁 啊，经历咗咁耐啦，咁啊，大家应该唔使点教嘅。啊，除政府啲高官要教，我哋一般人咧，一般草根啊，唔使教嘅。系啦，咁另外第三点咧，就希望阿叶生同埋你嘅同事咧，都好好地保重身体啊！香港需要你哋嘅， 多谢大家咁话啦，呢、這个全香港市民一齐都要做好啊啲防疫嘅措施啦，守翻规矩啦。另外头先阿周生讲得啱啊，自我嗰、那个啊意识都好紧要嘅，点样用酒精啊，或者点样洗手啊，点样戴口罩咁，大家一齐做得足嘅。多谢周生嘅意见先，跟住嚟仲有阿陈生啊，陈生你好， 系喂你， 早晨陈生系。 听到啊嘛， 清楚啊，请讲啊，陈生。 系系，好似，即系我想讲讲咧，就系、是、政府成日限聚两个两个啦，系咪啊？ 嗯， 即系冇咁多人群咧，我就觉得啲交通工具啊，最逼人啊，即系好即系好高危咯，我成日觉得。 系啊， 即系啲特别啲轻铁啊， 嗯， 嗰啲接驳巴士咧，成日都比地铁啊，成日都咁逼人，我觉得就好高危咯，一搭亲嗰啲车，成日都人打一次咳，我都唔知点避。 嗯、 即系虽然戴口罩啫，但都惊噶嘛，系咪先？所以可唔可以限制下嗰啲人数咧？就系嗰啲交通工具嗰啲咁啊。 嗯，即系点啊？限制唔可以太多人上一架车。 系啊，即系起码限一半啊，或者即系唔好逼到爆晒啦，成日都逼到爆晒咁样就系、 是。不过呢个好吊诡啊！有时啲交通工具听到佢讲话啊，人数好似少咧，咁啊可能又或者唔想鼓励大家出街，就教疏啲班次，咁疏啲班次自然又逼啲啦咁啊。 反而即系担心啲细路仔搭嗰啲交通工具咧，即系太人逼啦，即系。 嗯。 一搭亲都成有人咳，有人打车，我唔知点，即系唔知点啊。 系。或者自己尽量都少啲出街啦，非必要都唔好落街，唔好搭交通工具啦，即系行一步啦。好，不多谢陈生先指出交通工具人多嘅观察，多谢晒你分享你嘅睇法啦。1872311继续开放啊，大家打嚟一齐倾下。呢、這个时候就要请专家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请嚟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一齐倾下噶。早晨，何医生。 系早晨，叶冠 霖。系啊，不如又讲讲嗰个疫症嘅情况先啦。葵盛西嗰度啊，见到而家就好似其他层都开始又多啲个案咁。你点睇嗰个葵盛西嘅情况咧？ 诶，嗱，葵盛西讲紧第八座啦，咁、第八座就再有新增个案，呢、這个都预期之内嘅。因为咧就佢其实前前后后而家嗰度。傳播都發生咗超過兩個星期㗎啦。咁佢呢就琴日衛生防護中心呢就公布多咗啲數據。咁嗰一座樓呢就佢估計大約有3100人需要做檢測。咁就到昨天為止呢就完成咗檢測呢就2300人，即係大約七成左右啦。咁即係呢你仲係有成800人咧係俾人做檢測啦，咁另外有一部分咧走咗出去啦。你譬如喺五樓咧，就而家其實政府已經係安排咗咧，就原本喺嗰度嗰啲住户咧就去檢疫中心嗰度咧就檢疫嘅。咁但係有三個單位咧，就照衛生防護中心講咧，就未曾聯絡到佢。咁相信就係之前就拉夾走咗嗰啲啦。咁我覺得咧就就算是遲啦，而家一定是遲噶啦，做慢咗噶啦，咁都應該要去補救。咁補救咧就個方法咧就琴日就政府講，原來就有啲嘢個法例上邊有不足啦。咁嗰、那個禁足檢測嗰個條例亦都已經生效咗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幾樣嘢應該而家即刻做。咁包括咧就第八座強制檢測。第二呢就是引用新通過嗰個禁足令。咁其實佢就算未有嗰個禁足令呢，我都覺得呢根據以往個 599A 個框架呢，就其實政府都係可以做嘅。咁就等到有結果之後呢就先至准離開第八座。咁佢完成咗個2300個呢，其實就我未曾掌握到佢係咪已經有一個陰性結果，定係做咗測試或者做緊嗰啲咁樣。咁因為呢你睇返而家雖然話政府每日做到超過100000個檢測咁啊，公家同埋私營機構加加埋埋，咁但係佢好多呢啲檢測報告呢就好多日呢先至出到。咁所以呢就佢喺葵盛西村第八座呢就有好多報告未人出，咁而家應該去追返佢囉。咁如果你話已經離開咗嗰啲呢，你就宣布咗係禁足令。咁如果係拉夾走咗嗰啲呢，就搵警察去捉佢，呢個我完全贊成。 嗯，好。返返頭先你講就話希望用嗰個新嘅限制與宣以檢測宣告，就即刻嗌啲人就唔好走啦，要做晒檢測，強制檢測啦呢個。昨天見到記者都問張竹君醫生啊，咁個情況係點啊？係咪要做禁足啊？佢就話要視乎咩界線考慮，又話全港個案眾多，咩情況下要禁足咧？而家未有共識啊，係咪都應該要揾個揾條線出嚟？即係第日啊，下一步啦，譬如一棟樓有幾多個個案，就要去到用到呢啲招數啊，定點咧？你點睇咧，何柏良醫生？ 其實咧，好多呢啲嘢咧，唔到你慢慢再研究噶啦，因為你而家咧就。整體個疫情嚴峻咧，咁你有咁多呢啲599相關嘅條例，又強制又強迫呢樣嗰樣，又關閉曬所有呢啲表列處所咁啊。咁你再慢慢去到研究咧，唔係一個負責任嘅處理方法。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啲其實屬於政府高層次嘅決定。咁張德君醫生其實做得好好啊，佢好努力。咁我覺得咧就政府高層嗰度咧就住呢啲法例點樣做咧，方向正常邊咧，就應該明確有一個說法啦。你譬如以葵盛村第八座啊，咁你已經係有充分流行證據、流行病學嘅證據咧，嗰度係有傳播鏈啊嘛。咁你五樓有啦，咁你而家就其他樓層都有啦。咁你如果係照翻以往599嗰個框架，就算你唔使用新嘅規例咁啊，你將第八座宣布做疫區。咁過往都試過好多次㗎啦，淘大花園就豬流感嘅時候都係咁樣做。咁你講個地點係疫區呢，你就喺入面嘅人呢巡入係可以限制嘅，亦都可以附加條件嘅。咁至於你話呢就嗰個禁足呢，就可能涉及一啲另外嘅情況啦，即係我嗰個了解，你譬如呢就係有一啲人佢係 去過一個餐廳食嘢咁啊，咁你食完就啲食客走曬噶啦嘛，咁你走曬啦，佢都唔喺個餐廳裏邊，咁你宣布嗰個餐廳係疫區，就裏邊都已經冇人，你喺嗰度唔准嚟嗰個餐廳都冇意思。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邊咧，嗰啲人走曬啦，翻咗屋企啦。咁佢亦都舊嘅框架咧，佢唔可以話佢屋企係疫區啊嘛。咁佢先至需要呢啲新嘅禁足檢測令咧，就去處理呢種場景啊嘛。咁但係而家你喺葵盛西村第八座咧，唔係呢種新嘅場景啊嘛。咁所以咧就係可以做嘅。你就算好啦，我再代褪後一步，你嗰個強制檢測你都可以做啊。你之前都做咗，起碼有34个。指定嘅場所啫嘛，你將第八座作為一個指定場所，咪即刻宣布咯，你即刻宣布可以即刻生效嘅，唔需要再等啦。 嗱，另一個見到大家都開始關注馬鞍山嗰度，錦豐苑錦惠閣累計有5个个案，分布喺4个高低層嘅單位嘅。而家當局做法就係呼籲居民要及早檢測嘅啫。咁呢啲又使唔使出手用到頭先講嗰啲強制檢測啊，又或者要禁足添啊咁嗰啲啊？點樣分啊？到時我哋調解應該 嗱，其實咧，你而家咧就跟到嘅群組咧就都有唔少嘅。咁呢啲群組咧，你遇到有一個場所住宅好、公司好、百貨公司好，或者係餐廳酒樓好咁啊，你要去判斷咧，就嗰、那個傳播地點係唔係喺嗰個場所裏邊？咁如果你係有一啲懷疑嘅話咧，就我覺得咧，你都應該要引用而家呢啲法例嘅工具咧，就去到咧令所有呢啲追蹤啊同埋檢查咧盡快完成。因為咧你如果係繼續好似以往咁樣去處理咧，就慢測試。就嗰啲病毒人你俾佢周圍走，咁樣嘅話咧，你每一個呢啲群組咧，你都滯後一個星期、滯後10日咧，咁就沒完沒了，咁大家付嘅代價咧，只會越嚟越大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其實而家嗰個情況咧，你一致性咁樣去到做，咁引用呢啲法例咁樣，市民係支持嘅。咁所以你對個別喺呢啲大廈或者係公司裏面受影響嗰啲人士咧，短暫時間造成不便咧，市民係可以理解嘅。我覺得政府可以果斷啲放膽去到做啊，你照翻嗰個法例啫嘛。另一方面咧，就係執法啦，因為你而家好多户外就比較好啲嘅，就户外你限聚啊，或者係戴口罩咧，整體都係做得唔錯嘅。咁但係好多室內嘅場所咧，咁有一啲係政府管啦，有一啲可能係私人機構去到管理嗰啲咁啊，咁嗰度裏面嗰啲防疫措施嘅管理咧，我覺得係有啲不足嘅。你譬如近期有唔少呢啲群組咧，就張醫生都有提到咧，係同譬如喺休息室啊、更衣室或者茶水間裏面咧，就冇戴口罩，或者裏面有一啲防疫措施咧，就冇留意到咧而發生嘅。咁所以政府咧就住喺呢啲地方。嗰、那個文宣啊，嗰啲宣傳咧，我覺得可以加強做啊。你而家政府當然有唔少電台啊、電視啊、報章啊、社交媒體關於呢啲預防措施嘅，但係唔夠針對性啊。你而家睇到呢啲群組咧喺休息室、更衣室，咁你之前葵涌貨運碼頭都已經係更衣室噶啦。你針對呢啲咧就宣傳多啲嘛。呢邊亞博館咁嗰啲可能都係喺更衣室、休息室裏面發生傳播嘅，就唔係佢哋全副武裝嗰時咧就去。照顧嗰啲檢疫人士嗰時而發生嘅，咁所以呢啲嗰個宣傳咧，就我覺得應該做多啲啦。咁同埋你就商場啊呢啲公司嗰啲咧，就都留意翻呢啲地方咧，就檢視翻一齊去做好佢先得。你淨係靠政府咧，就即係政府似乎都出咗九牛二虎之力噶啦。咁佢係得咁係做成咁噶啦，咁大家。即係你唔願意接受都要接受，咁所以要大家諗下辦法咧，點去解決而家個問題咯。 即係你意思係馬鞍山錦豐苑錦惠閣嗰度都可以封噶啦，應該要係咪？ 嗱，嗰、那個樓層分布嗰度嘅詳細咧，我自己唔了解。個重點咧就係佢衞生防護中心咧，係咪判斷咧呢啲個案互相之間咧有機會係喺嗰、那個住宅裏邊發生？咁如果佢追蹤翻佢個傳播途徑各自。 是因為曾經去過跳舞群組而感染，咁你咪唔需要咯。如果你係裏面有源頭不明嘅，你就懷睇佢潛伏期啊、暴露歷史咧，懷疑係互相之間有傳播鏈咧，咁你哋要封啦，咁就要引用嗰個強制檢測嗰個安排去到做咯。 好。嗱，另外都想問下何柏良醫生咧，有關啲新做嘅招數，晚市禁堂食啊，一啲健身中心、美容院都要刪啊，鼓勵多啲在家工作，呢啲你估個成效有幾多啊？喺香港今時今日做？ 嗱，呢個措施一定係七傷拳裏面咧就最傷嗰一招嚟嘅。咁呢啲措施咧，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去到用嘅。咁你喺世界各地咧就都有用到咧，就限制部分堂食時間，或者甚至乎全日就禁堂食呢啲招數咧去到做嘅。咁呢啲措施咧，我相信係有效嘅。咁但係咧就要點樣去到做先至做得好咧？咁你有兩種處理方法啦。一種方法咧就係而家政府用緊嘅招數啦，就係漸進式。咁你一路睇住咧，就過一兩星期疫情唔受控制咧，你就慢慢加啦。咁另外一種方法咧，就係你長痛不如短痛。咁咧就發覺嗰個疫情喺社區廣泛散播嘅時候咧，你一出招咧，就呢啲辣椒咧就去到最辣。咁你就務求咧就短時間之內去到處理。嗱，咁而家你調轉頭去睇翻咧，就已經唔得噶啦。咁而家你過咗成即係11月初。跳舞群組就大爆發到現在咧，就成五六個星期啦。咁仲係講緊每日成三位數字嘅確診，就日日有幾十宗源頭不明個案咁啊。咁我都贊成政府咧就出呢個七傷拳嘅招數。咁呢個我都希望市民大眾可以理解啦。咁你話至於要翻夜班嗰啲人士啊，或者係受影響呢啲場所酒樓食肆嗰啲咧，要賠償就賠償啦。咁你要有特殊安排，點樣去公司配合呢啲，盡量大家幫下手諗下辦法，點去解決個問題咯。 但有啲人可能擔心就係，哪怕你而家出到七傷拳啦，咁但係第二次用咧，可能效果會減咗嘅。七傷拳之上，仲有冇得再加？使唔使再出下一拳？定呢拳都夠用㗎啦？應該你覺得？ 測試咧就個速度唔夠快，其實你呢啲措施市民係流緊血付代價嘅。咁而家好多呢啲，譬如收咗樣本就政府衞生署或者啲外判公司出報告咧，好慢。嗱，我舉兩個例子啦。咁我有醫生朋友就入咗去呢啲檢疫中心檢隔離14日咁啊。咁佢留咗樣本，就而家過咗7日啦，仲未有人話俾佢聽嗰個報告結果係陰性定陽性。咁另外咧就有一啲唔係醫護界嘅朋友咁啊，咁佢淨俾錢添，就去呢啲外判公司嗰度做檢測，係近期嘅事嚟嘅，10日先有報告。 嚇咁耐嘅咩？佢哋唔係話第日有咩嗰時㗎？ 呢個就係我即係覺得政府咧應該監管翻咧你呢啲做防疫檢測啦。咁嗰個報告咧，應該係24小時之內咧就出啦。咁同埋你要確保出咗啲報告咧，俾嗰個檢測嘅人士知悉啊。咁佢而家有好多咧，就係話咧，你如果72小時之內咧冇人通知你，你就假設你嗰、那個檢測報告係陰性，呢、這個唔理想啊。咁你可能有好多酒樓啊，咁你事實亦都有唔少樣本係唔見咗。 Okay. 有檢測人士咧做完陽性，跟住就唔知嗰個係邊個。咁呢啲都係需要改善嘅地方。你要配合埋呢啲嘢咧，你出嗰個七傷拳咧，市民先至可以理解同埋配合嘅。 OK， 好，好又多謝何柏良醫生先同你傾到度，多謝你。何柏良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熱線繼續開放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本港疫情仍然喺度不断恶化，社交距离措施绝对有需要进一步收紧。佢认为爆发疫情嘅葵盛西邨五楼以外嘅其他楼层居民，有需要尽快接受病毒检测，以揾出冇病征嘅感染者，以免再造成传播。他又建议葵盛西邨第八座的居民未来两星期应该尽量留在屋企作自我监察，居家抗疫。梁子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虽然第八座有其他楼层分别再有人确诊，但按目前情况来看，单位分布并非集中在同一座向，相信不是渠管出问题。他认为现时最重要避免居民有不必要接触。

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油麻地停车场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咁在新界啦，红梅谷路下行去大围方向，跟住田心街一段就挤塞，排到去景田苑。咁在葵涌的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跟住石梨二村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 35X 和935需要改道行驶。在湾仔的坚拿道东都有水管急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的唯一行车线封闭。在九龙城的东正道就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2号 D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日飞，今年咧全靠呢个疫情咧，令到我因祸得福，因为上唔到堂要用 Zoom 嚟上课，令到我呢个山金老人都唔会固步自封，开设咗一个山金老人嘅平台，提升咗我喺 IT 方面嘅技能。希望大家带住呢份欢乐，同我一齐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2020年12月9号周四起晚上禁堂食，关闭健身中心、美容院等，为期14日。 本港增100宗确诊，27宗源头不明，多个群组继续扩大。 好邻社北区教会户口被冻结，警方拘捕两人涉洗黑钱。 印度南部患不明疾病人数增至超过800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讲到疫症方面啦，咁有啲新嘅措施啦，就听日开始做啦，当中包括咧就系晚市禁堂食啦。多啲嘅處所要閂嘅，包括就係健身中心啦、體育處所、美容院、按摩院啦。另外咧，政府仲有一個法律框架咧，就可以做到一個禁足檢疫令嘅。咁大家點睇？單嚟講，1872311，有羅先生噶，羅生你好， 早晨啊，葉生你好， 早晨羅生，係請講，羅生。 係咁啊，其實我真係希望啲政府高官咧，就聽到呢個節目嘅，聽下我哋嘅心聲。即係連啊鍾南山咁有權威嘅專家都話，不如香港全民檢疫啦，係咪？咁啊，點解我哋嘅政府唔做呢？真係咪高薪厚禄就滿腦喺度肥腸呢？我哋啲小市民啊，由喺六月份開始，我都同啲朋友傾過偈，不如全城啊封咗佢，好似人哋咁樣做咗佢，咁咪大家一齊捱一個月，捱咗之後咧，咪大家咪歌舞升平咯？點解唔做呢？咁好啦，而家之前啊，我哋嘅政府就话冇咁多人手去做，好似武汉咁样做呢啲嘢。咁我想请问下，我哋可唔可以同中央帮帮手呢？或者我哋香港有驻港解放军㗎嘛，佢哋唔系食素㗎嘛。点解唔可以帮我哋呢？好过咁样得闲就玩啦，两个礼拜封咗去。好似我揸份车嘅。我点可以在家呢？我就想请问下。我哋送街市咁重要，危险性仲高。我都想留在屋企啊，唔得啊嘛。咁你得闲我封下我哋两个礼拜，得闲封两个礼拜，你不如停封一个月，我哋忍一个月得唔得咧？ 但香港做唔做到禁足令配合咧？真系全城停晒嘅，真系配唔配合到我哋？ 咁你好，你 長痛不如短痛，你禁咗一個月好過得閒嚟封我哋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嗯， 好翻少少啦，又爆又封，咁我哋冇意思嘅喎。其實我哋而家唔係抗疫疲勞啊，係而家係政府係磨練緊我哋嘅鬥志，我哋磨練緊我哋嘅耐性啊。 嗯， 差唔多年啦，已經阿葉生係咪？ 係係。咁我想問啦， 點解咁辛苦咧？搞到我哋 羅生，你而家做份工有冇受影響啊？頭先 其實係有嘅，因為你我聽到之前咧就改做嗰啲餐廳啊、茶餐廳啊。其實咧，我送嗰啲係咩？關於餐廳嘅嗰啲食品㗎。 哦、okay ， 我呢個受到好同埋清潔用品㗎。 嗯， 清潔蒸漂白水啊啲嘢嘅嚇。咁、我哋一定係受影響㗎。 嗯， 咁又唔受係啊？其實各行各業都受影響。 嗯 ，OK。 咁既然大家咁辛苦，點解唔我哋忍一個月？ 嗯， 一個月後公布清平啦，經濟會慢慢好翻，好過得好翻少少又停翻落嚟，好翻少少又跌翻落嚟。 O K， 咁我就好辛苦嘅。 明白，多谢罗生，希望做就做尽啲，一下过，希望一次过搞掂啊！多谢罗生嘅意见。黄生啊，点睇咧？黄生你好。 你好，系。 早晨，黄生。 早晨。咁咧，其实澳门特首咧，最近已经公布咗佢嗰个全民嗰、那个即系种疫苗啊，嗰、那个计划啊。咁但系香港政府咧，就好似遲遲都未推出呢個計劃喎、但如果即係據我所知，或者我聽漏咗， 佢有訂嘅，但係就未有具體嘅結果翻嚟啦。 其實應該要加快啦、因為英國今日都開始為啲高危人士咧、長者啊或者啲高危人士開始接種。咁當然佢英國接種嗰隻瑞輝咁香港政府有啲設施做唔到啦嚇，人哋要 輝瑞嗰隻要好凍啊，因為 七十度。咁但係我哋咁背靠祖國，祖國其實佢有一啲疫苗咧，已經係去到第三期噶啦，應該係接近即係完成階段噶啦，測試嗰度。咁亦都去巴西，亦都運咗好多去巴西，巴西度已經係試緊啦，馬來西亞亦都採購咗。咁其實我哋靠咁靠近祖國，其實應該係近水樓台先得月嘅、係咪啊？咁你嗱，全民高危人士加埋長者百分一到啦，七百幾萬人，咪七零萬七萬幾揾七萬幾人試下。咁、當然即係我覺得個危險性唔係好大嘅，因為巴西都試咗咁耐啦，馬來西亞都唔知係咪已經試緊啦。咁、嗱，咁我覺得政府要加把勁啦，喺呢方面，因為真係要體察呢個民間疾苦啊。你咁樣一味啊，又即係咁嚴厲嚴苛嘅措施，只會令到好多打工仔係即係趕佢哋入絕路嘅啫。係 OK 啊，即係希望佢喺疫苗 快啲搞掂啦， 方便快啲、快啲加把勁啦。 OK， 好，多謝曬黃先生啊，疫苗都想做快啲。昨日我哋喺節目度《千禧年代》呢度都訪問過許樹昌教授，咁佢就提到啊，香港咧就經世衛個系統咧就訂購咗三成半人口嘅疫苗啦。除此之外，佢知道咧食衛局都有自己訂嘅，不過就未有啲細節。咁頭先啊，聽眾黃生提個輝瑞嗰只啦，輝瑞嗰只要好大型嘅冷凍倉，仲要去到負六七十度啊嘛。咁佢就話香港呢邊難搞，又要再攞到疫苗翻，又要稀釋嘅，咁就可能麻煩啲，所以佢就唔建議香港採購輝瑞嗰隻啦。咁但佢又提到全世界咧，其實有51种嘅疫苗咧進入咗臨床測試噶啦，其中13款去到第三期研究添。咁相信仲有其他疫苗咧可以俾香港揀嘅。尋日啊，許樹昌教授就喺你節目度咁講嘅，補充翻頭先黃生嘅個意見啫。跟住有另一位黃生，我想講講有關疫情嘅情況。黃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啊， 早晨黃生， 支持 係你好，請講， 聽唔聽到啊？ 清楚啊，黃生係請講。 就咁样啊！我想反映咧，林郑月娥咧，我一唔想讲政治，佢做嘢点解会畏首畏尾？你明知啊，就葵盛嗰度咧一出事，正常嚟讲系咪封咗佢成栋大厦？唔好俾人走，好啦，相反你走咗嗰啲人去咗你朋友亲戚屋企，又点咧？如果佢系有菌喺身嘅，未發出嚟，又招惹佢親戚朋友，咁佢親戚朋友又招惹咗，咁點咧？咁咪成個社區都係啦。好啦，唔係淨係葵盛啊，仲有一田啦、沙田，仲有好多即係嗰啲院舍啊，嗰啲 你應該正常嚟講咧，唔好等啲火燒著咗。好啦，明知有火，啱啱開始有火啦，應該係咪即刻冚咗佢啊？消防員都係咁做啦。 嗯。 反而有佢辣得幾日先至，哎呀又出咩招出咩招，一個講字。 嗯。之前就話未有法律框架嘅，而家有係咪應該即刻用啦？ 法律嗱，老實講啦，一個政治又好，特首又好，嗰啲總統又好啦。唔好你又等到个疫情或者有战争啊，等到一段时间先至话嚟搞啦。佢其实有一个唔，佢又惊人哋咧，又惊人哋又咁，又惊反对佢。佢其实有，佢有个佢本身啊，佢一身为一个领导人咧，有一个权咧就系可以发声嘅，可以封啊嘛。 嗯， 啱啱啊，封咗佢唔好俾人出嚟啦，当日。 嗯 ，OK， 多谢黄生意见啦，政府应该早啲出手啊，觉得多谢黄生意见先。疫情之后都听众打上嚟啊，见到即系各行各业都好受影响啊，特别啲新嘅措施咁对食肆啊或者啊健身业界都好有影响噶。咁但系其实讲到个影响整体嚟讲，香港都受紧嘅。咁啊，疫情都计落都成年时间啦。如果整体香港嘅环境嚟讲，失业率而家就去到。15年嚟高位啦，6.4%嘅失業人多咗。我見最近樂施會咧就分析咗啲數據，就睇到而家我哋嗰、那個啊貧窮線下失業嘅人數有幾多啊，同埋有啲對於香港呢啲人點樣幫佢有啲建議啊。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樂施會處理港澳台項目總監黃石雄一齊傾下。早晨，黃石雄。 早晨， 系啦，我见你都睇翻政府啲数据，有啲分析，讲到嗰啲贫穷线下嘅情况，同我哋讲讲你点样做呢个分析嘅？ 我哋咧就同统计处攞咗啲数据啦，咁我哋就攞咗咧2019年上年第二季同埋今年嘅第二季住户综合住户统计调查里边嘅一啲数据啦，嗰啲数据咧全部都系咧喺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以下嘅，换言之咧，全部都系贫穷线以下嘅。即係一啲住户咧，佢哋失業嘅狀況係點樣？咁我哋就 compare 咗兩年個數據咧，睇一睇個趨勢。咁我哋見到咧個情況其實係好嚴重嘅。咁喺今年咧。比較翻上年嘅情況啦，其實而家喺貧窮線下正在失業嘅人咧，個總數已經去到109,400人啦，接近110,000。咁比上年同年咧，其實多咗1.6倍嘅。而當中我哋見到，其實最令我哋擔心咧，就係、是、都有超過即係差唔多75%，七成半嘅依啲貧窮嘅失業人士咧，其實佢哋係冇攞綜援嘅。咁佢哋其實失業咧都即係超過3个月噶啦，好多都甚至當中有20%係超過半年嘅。而45至59歲當然係重災區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咧，25至29歲呢批年輕人咧，其實嗰個升幅咧係咁多個即係年齡組群裏邊最犀利嘅，係2.4倍嘅升咗係。而其實即係當然係即係多咗好多，其實60%以上其實都係因為咧裁員啦、解雇啦、遣散啦依啲原因咧而係即係失業啦。咁但係其實就算你話有40%係佢因為自己原因咧，好多我哋見到咧，因為而家成個經濟停擺又停學咧，咁好多相關嘅行業咧，其實都即係都好有影響。咁家庭好多時就係會要照顧小朋友嘅原因咧，而本身可以做嘅一啲兼職或者係一啲散工，其實都做唔到啊。咁所以其實都係依啲原因，所以話理解係自己原因去唔做咧，其實都係半被逼嘅狀態咯。咁我哋見到其實最低工資又話其實跟住會凍結啦，我哋覺得係雪上加霜啦，因為如果係咁樣做咧，自2019年5月開始37.5咧，跟住4年之後咧，其實都係冇加人工，咁其實個情況係對於依啲基層工友係更加雪上加霜。 我想問下有冇分年齡層睇啊？有冇邊啲嚴重啲啊？見到 頭先提到就係45至59歲咧，其實係失業嘅狀況係相比上年咧，其實係即係嚴重好多嘅。咁佢哋佔咗整個即係貧窮住户嘅失業人口咧，差唔多40%㗎。 其實呢一批人。咁另外剛才我哋提到就二十五至十九歲咧，佢哋其實就個升幅係相對上年係多咗2.4倍，其實係咁多個年齡組群裏面咧升得最犀利嗰個群組嚟嘅。 嗱呢個嘅叫做分析啦，就係嚟自翻政府統計處嘅數啦，就睇翻嗰個失業率啦，你係咪睇到嗰、那個即係入息即係貧窮户嗰啲資料啊？嗰啲係 冇錯冇錯。咁我哋係睇翻佢中位數一半以下收入嗰批家庭咧嘅狀況。咁呢啲都係統計處去俾到最新嘅數據啦。不過我估有個限制啦，因為我哋只係攞到咧攞到今年嘅第二季啦。換言之咧，其實係未反映咧補習業計劃結束咗之後咧，其實個情況可能係會加劇嘅。因為十一月結束啦。咁另外咧，第四波而家嘅疫情咧都未反映嘅，咁所以我哋預計咧，我哋見到個情況應該係將會更嚴重咯。 嗱，而家我哋計貧窮線啦，就係計翻睇收入噶嘛，主要都係睇計，係啊，就係收入喺中位數 嘅一半， 係啦。咁若果舉一個例子，而家始終喺疫症之下，就突然間少咗好多工作啦，有啲行業咁就要炒人啦。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有啲人本身可能佢整體經濟可能佢都叫有啲資產啊，之前做緊一份工，咁但係你失業，咁始終收入就突然間變咗零㗎啦，零就自然一定跌落去貧窮線㗎啦。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呢？其實 我哋有。同即係我哋有嘗試從統計處嘅數據裏面咧，去睇翻咧有幾多本身以前喺貧窮線以上嘅，因為今次疫情咧跌咗落去，咁但係統計處未能夠提供呢啲數據啦。咁但係我哋咧就好相信，因為今次你見到嗰啲行業咧，同埋被裁嗰啲職位咧，其實並唔係全部都係一啲基層嘅職位嚟嘅。咁換言之咧，其實都應該，我哋相信應該有好大部分咧，佢本來應該係貧窮線以上嘅家庭嘅。咁即係換言之咧，佢之前都可能係應該係有份工，可以自力更生，家庭亦都係即係可以處理到佢基本上嘅生計嘅。但係喺今次疫情咧，佢哋就被迫跌咗落去咧貧窮線以下啦，咁所以就面對住依個失業狀況。咁但係我哋非常擔心就係佢哋依個即係依個狀況，其實本來應該係一個短暫嘅。當疫情如果結束啦，咁佢哋應該可以翻去市場度，咁去可以即係處理翻自己嘅生計啦。咁但係咧，如果喺依段咁關鍵嘅時間咧，你冇一啲及時嘅援助，幫佢哋一把捱過依、這個。即是非常時期呢，其實他們有可能長期都跌落去貧窮線以下的。 我意思是因為現在貧窮線的定義是這樣，會不會其實一個人一失業就自然一定是叫做貧窮線以下的，基本上按定義就 要看家庭那個組合啦。 Okay. 家庭裏面呢有兩個人是本來工作的，如果他有一個人他是失業的，如果他另一個人他那個收入都尚可呢，可能都未必立刻跌了落去貧窮線以下的。所以好睇嗰個家庭組合咯，但係我哋見到個問題就係而家政府似乎對於失業人士嘅援助咧，只係靠綜援咯，主要係。但係綜援喺我哋今次嗰個研究裏邊見到咧，七成半其實都係冇攞綜援嘅，因為種種原因，標籤啦、申請其實好複雜啦、時間好長啦，咁即係個手續好繁複啦，咁亦都係即係有好多其他原因啦，咁所以其實咧，似乎只是靠綜援去幫他們是幫不到咯。 那你們有什麼建議啊？可以說一下。 我們就建議其實政府應該除綜援之外呢，設立一個呢短期失業援助的即係補助啦。咁嗰個其實以前咧喺即係喺今年一月咧，其實政府都提過，本來就話用關愛基金去做依、這個即係失業嘅援助嘅。咁我哋就建議政府咧沿用翻依個概念，就係、是、總之在貧窮線以下，即中位數五成以下的家庭，他們是有人失業，每個人就應該是有最少5000元的失業援助金，最少6個月。因為我們見到呢個數據顯示出來呢，其實他們都是失業差不多這個時間的。好，另外就是我們都建議應該在愛增值計劃，即是ERB 僱員培訓局愛增值計劃裡面呢，那個課程應該涵蓋更多，去到七成啦。第三呢，就是剛才提到25至59歲的青年人呢，我們就建議應該展翅青見計劃裡面呢，可以包括這批年輕人，令到他們呢有多些工作的資助，和僱主都有一些津貼咯，在僱傭去 哋嘅时候。而第四就係最低工资，我哋就反对政府其实要冻结啦。咁所以因为政府其实係有好大责任呢去支援呢啲最基层嘅工友。而最基层工友呢绝大部分都係政府嘅外判工嚟嘅。咁所以其实如果你係冻结最低工资呢，其實真係叫佢哋減人工嘅啫。咁喺疫情而家即係最關鍵嘅時候咧，好多外判工、清潔工，佢哋其實都要出去咧，係幫我哋去清潔呢個城市。佢哋係最即係最危險啦，亦都係最辛苦嗰批。咁我哋覺得調升最低工資係對佢哋最基本嘅尊重咯。 嗯，你覺得水平係點為之合理咧？ 我哋其實就建議咧有幾個原則嘅。第一就係應該追到通脹啦，最基本就係、是。第二就係應該可以一個人做嘢養到多一個人啦。第三就是不應該低過綜援啦。如果你低過綜援咧，連基本工作動力都冇嘅。咁所以咧，如果綜合呢三個原則咧去計算咧，我哋計算出嚟每一個小時就應該唔低過41.4咯。 嗯 ，OK， 好，多謝曬你先啊，阿黃尚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嘅分析啊，同埋一啲建議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黃尚咧就嚟自樂施會嘅，佢係樂施會嘅處理港澳台項目總監嘅。好啦，今日節目上都差唔多啦，最後提提大家天氣情況，120度，相對濕度66%，提大家下個禮拜初氣温會顯著下降，咁大家要注意翻啦。今日傾到呢度，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李神之與美國所》呢本書，不同嘅作者分別回顧咗1980年代喺李神之領導下邊美國研究所。同呢个所出版嘅美国研究杂志、中华美国学会等等呢啲开创性嘅机构同刊物嘅筹备创办经过，同时丰满咁呈现出李神之嘅形象，一位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思路清晰、坚定嘅领导人，一位正直宽厚嘅长者，一位真诚坦率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一位胸怀中国传统士人的责任感，坚定追求民主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 资中云1930年生于上海，1985年起先后担任美国所副所长和所长。他在回忆李慎之的文章之中说，李慎之自己说对美国所情有独钟，因为美国所是他长年受到不公平的被贬复出之后创办的第一件事，凝聚了他的心血。但是不仅如此，他复出是和改革开放同时，亦都正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才有这个机遇。可以想象得到，他办美国所一定不是单纯为了学术探索，而是与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现代化相联系。美国对于他来讲，并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价值体系，一种参照系。同时他又反对将美国研究定位于为政府写对策报告，而提倡对美国本身各个方面作科学的、客观的、深入的学术研究。 李慎之办美国所最独到的贡献，就是在中国对美国敌视了30年的社会氛围下面，开了一种新的风气。曾经担任美国所党书记的霍世亮说，李慎之没有将美国研究所办成党政机关，亦都没有将它办成单纯的学术单位。研究的范围包括美国的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军事等等方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所。霍世亮说，现在回头看过去，我认为他的这种考虑是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李慎之与美国所》，作者李慎之、资中云、毛于适等，由一家出版社出版。